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5月14号。这天早上，天气突然变得很闷热，让人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不祥之事的样子。日后，大部分的人也都这么说着。铜管就是临时的皇宫，名称的由来是由大门两旁种植的铜树。玄关的门上也同样刻着铜树的图样。宫内省曾经提议把这个图样改为黄金狮子，但是莱因哈特认为只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也没有去理会他。 这样啊。如果你跟他说要把这个房子改建一下，莱因哈特八成会说不用这么麻烦吧，干脆我们等改建好再跟他说，这样只要一句话就解决了。因为莱因哈特对于1光年以下的单位的事都没有什么兴趣。 这天，莱因哈特特别交付留守的马林伯爵出去视察新建造的人造湖跟储水系统的建设工程，安妮大公妃便前来探视即将临盆的希达，顺便陪陪他。另外，帝都防卫司令官凯斯勒上将也为了视察行星上的各种防卫设施而离开帝都。实行阴谋方面的人之所以会选在这一天，可能就是看中这种情况吧。11点15分，一通没有画面的匿名视讯电话打进宪兵本部，内容是在丘梅尔事件的时候被消灭的地球教团势力在2年间又告复活，打算趁皇帝跟帝国军主力不在的这个时期制造暴乱，占据费沙的重要据点。至于这通电话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由于没有画面，所以始终无法查证。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不过跟地球教有关就不能等闲视之，采取警戒态势，跟凯斯勒大人取得联络。 罗夫丁地区的储油库发生了爆炸事件，研判可能是恐怖分子干的。 从这个事件开始，各地同时发生恐怖破坏行动，尤其在这之中，跟室外的通讯系统遭到破坏，一直无法跟凯斯勒取得联络。宪兵队为了处理每一个事件，分散到室内14个事件的发生现场。凯斯勒是位公认的有能力的指挥官，将前一个王朝弹压民众和腐败温床的宪兵队在短时间之内加以改革组织。他的领导和维持治安能力的手腕得到相当高的评价，但是由于有个过于能干的指导者的存在，使得部下产生了依赖心理，结果就演变出一次只能逐步处理一件事情的状态。下午3点的时候，终于跟凯斯勒取得了联络。 不要被骗了，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这个时候敌人发动攻击就惨了。 出了什么事？这位可是银河帝国的皇妃，不得无礼。 这种气势，果然是皇帝的姐姐。 你不要紧吧？ 西达， 不行啊！因为里面发生了火灾，所以情况更不容易了解了。 如果屋子里面有监视系统的话就好了。 现在不要说这种废话。 对不起，借过一下。 太危险了，你还是退下吧。 可是西达小姐，不是皇妃跟大公妃殿下，他们两位还在二楼啊。放开我，让我进去。 你是皇妃的近侍？ 是的。如果我没有去买巧克力冰淇淋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有这种事情？ 拜托你上校，请你一定要把皇妃跟大公妃殿下平安地救出来，我求求你。 你知道他们两位在哪一个房间吗？ 请跟我来。就是那一间，窗户下面有一张躺椅，皇妃一定就坐在那里。 拿梯子来。是。 霍克斯，波克斯，菲兹布斯。霍克斯，波克斯，菲兹布斯。霍克斯，波克斯。啊，这是我爷爷教我的咒文，意思是凶事啊，赶快消失的意思。 念这个有效吗？ 嗯，我爷爷说念越多次就越有效。 好，那你继续念吧。 霍克斯，波克斯，菲兹布斯。霍克斯，波克斯，菲兹布斯。 霍克斯，波克斯，菲兹布斯。没事吧？ 看我的！ 皇妃，大公妃，你们没事吧？ 我想你应该是凯斯勒一级上将吧，请你立刻叫御医还有宫女来，皇妃应该快要生产了。 是，御医呢？有没有宫女在？快点抬担架过来。 太好了，皇妃没事了。太好了，你们没事了。太好了。 动作快一点，不过要小心一点。哦，对不起。嗯。 5月14号7:40，铜管付之一炬。罗格兰王朝的皇帝夫妻在这栋馆里的生活未满4个月就结束了。室内14个地方的破坏活动完全被镇压之后，凯斯勒立刻赶到医院探视皇妃。 凯斯勒大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您千万别这么说，居然让皇妃碰到这样的危险，下官真是感到责任重大。而且临时皇宫也都付之一炬了，我实在应该向您道歉才是啊。 别这么说，西达他皇妃平安无事那是最重要的，我应该再度向您表示感谢之意。 谢谢你，请问您是？ 我的名字叫做玛丽加·佛耶巴哈，听起来很像个伟大的名字吧？上校，您的名字呢？ 凯斯勒，乌里凯斯勒。 啊，那么您是宪兵总监大人？您并不是什么上校。 我以前是当过少校了。 对不起，我对军服真的是一窍不通。从您的年纪看来，我以为您大概是少校之类的，原本以为把地位较高一点会比较好，我却弄巧成拙了。我的记忆力真的是好差啊！既然您是宪兵总监大人，应该到过皇妃陛下这里来才对，我却记不得您的样子，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因为我也不记得你啊，佛爷巴哈小姐。 大人，真是谢谢您，您不用那么客气，只要叫我玛丽加就可以了。 是个男孩子，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缺陷。除此之外，皇妃也平安无事，帝国万岁！ 皇子殿下万岁！ 皇妃万岁！ 皇子殿下万岁！ 万岁！ 万岁！ 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5月14号22:50。一位应该会成为罗格兰王朝第二代的男孩子诞生了。 皇妃，你醒过来了。 安妮殿下， 是个很健康的男孩子哦，皇妃，跟他的爸爸妈妈长得像极了，一定是一个美丽又聪明的孩子。 身为莱因哈特·罗格兰的儿子，诞生到这世上来，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福是祸，现在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预测。 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在铜馆逮捕了6名恐怖分子，另外在声东击西的破坏现场收押了20名，在现场被射杀身亡的高达156名。 那地球教的指导者呢？ 现在还在通缉当中，跟以前一样，那犯人什么都不肯说。 没关系，用自白剂逼供，就算死了也没关系。 是。 凯斯勒是维持治安的责任者，并不是拥护犯罪者的人权运动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必要的话，严刑拷问是不可少的。但是当犯人是狂热信徒的时候， 肉体上的拷问经常转变成为殉教者的一种自我陶醉。从以前逮捕地球教徒的经验里，凯斯勒学到了这一点，于是就只剩下使用自白剂逼供这个方法可用了。在询问的过程中，死亡的地球教徒达八名之多，宪兵队的残酷日后也变成人们传述的重点。结果宪兵队掌握了地球教在费沙的活动据点之后，5月17号出动包围位于耶夫莱姆街的地球教据点。晚上10点，耶夫莱姆街40号作战开始了。虽然这场战斗的胜败一开始就决定了，但是由于地球教徒拒绝投降，使得战斗变得格外凄惨沉重。在建筑物里的224名地球教徒之中，除了3个昏迷不醒的重伤者之外，全部死亡，其中有29名是服毒自杀。第二天18号1点30分，战斗结束。宪兵队在激斗中也造成27名死亡，于此地球教徒从费沙被一扫而光。另外，这天的黎明执行了前内务省次官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的死刑。朗古并没有痛苦哀嚎地祈求饶命。当他从个人牢房出来的时候，已经昏倒了，一直到行刑的瞬间，他的意识都没有恢复。凯斯勒从耶夫莱姆街赶了过来，默默地目送朗古的棺木被运出的情景。朗古夫人穿着丧服，一副无依无靠的样子，凯斯勒在短时间之内恐怕无法忘记。跟前王朝不一样，罗格兰王朝在国事犯的处置方面不会将他的罪责追及家族，就彝族而言，丧失了丈夫、丧失了父亲这一点没变，然而身为死囚犯的家人却是充满了污名的人生的开始。同一天傍晚，不愉快的任务告一段落之后，凯斯勒回到了4天没有回来过的官舍里睡觉，却被皇妃召唤，立刻又赶往医院。 今天皇子能够得救，都是大公妃殿下跟凯斯勒一级上将的功劳，我在这里再次跟你道谢。 微臣不敢，惶恐之至，由于下官的看护不周，使得皇妃和大公妃遭到了那么多的惊吓和不安，下官理应受到您的斥责，哪里谈得上什么功劳呢？ 另外还有一件事，凯斯勒上将。 是。 哦。 玛丽加·佛耶巴哈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他私人拜托我传话给一位很和善的先生，他要我问你，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餐好吗？ 2年之后，玛丽加成为凯斯勒元帅夫人。一连串的事件和皇子诞生的消息不久传到了在费沙行星的皇帝莱因哈特那里。 陛下，您还没有办法做出决定啊。 莱因哈特在烦恼的是皇子的名字不知道要取什么才好，一直无法下决定。对于莱因哈特而言，在还没有实际感觉到为人夫之际就当上了父亲，揉成一团丢满一地的纸团，或许正如实地道出了莱因哈特困惑的心境。 家族是吗？ 家族这2个字困惑着莱因哈特。母亲很早就过世，对莱因哈特来说只留下相当稀薄的印象， 父亲也随着母亲的过世而死了。虽然肉体上还活着，不过精神上退化了，无法履行父亲对儿子应有的责任。不但如此，还把女儿卖到权贵之家，只为了换取少数的金钱。对于莱因哈特而言，父亲只是他一个憎恶的对象。家族对于莱因哈特而言，只有春光般对他付出关爱的姐姐而已。如果还能算上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住在他们家隔壁的红发少年。好俗的名字，叫什么吉克？亚历山大·吉克·罗格兰。亚历山大·吉克·罗格兰，这就是罗格兰王朝第二代皇帝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婴孩就被称为亚历克王子。 凯斯勒这一次几乎把在费沙的地球教地下组织全部都给毁了。 哦，这样啊，今年好像是丰收的一年啊。 连神出鬼没的鲁宾终于也落入法网了，看来亚历克王子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下长大了。 但是将鲁宾绳之以法的可是那个军务大臣呢、哦、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比登费？ 哼，恶魔被妖怪抓住的话，身为人类当然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了。虽然说鲁宾得了不治的脑肿瘤，不过就这样送他上刑场的话，这也未免太虎头蛇尾了吧。 果然是比登费， 虽然说得太冲了，不过很有道理。嗯， 各位，看来休息的时间好像结束了。根据刚才的报告，一线轮军几乎全军出动离开了走廊，现在正朝着海尼塞方向前进。 什么？ 好，将军。 第一次听到他说话，这家伙终于会说话了。 除了沃夫肯米达之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艾森纳的声音。这是新帝国历三年5月18号16点的事情。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企图前往伊谢伦的民间船只引来帝国军和伊谢伦军的全面冲突。偶发事件爆发的时候，面对帝国军压倒性的兵力又非得出兵不可的尤里安，终于注意到敌军奇妙的动态。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深红星路。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